明宗圣德和武亲孝皇帝上之上。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，魏王季吉遣李继言、李延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以洛阳。河中节度使尚书令李继林自是与帝故旧，且有功，帝待之厚，苦诸灵患，求盖无厌，遂拒不语。大军之征蜀也，季林阅兵，遣其子令德将之以从。景进与宦官赠之曰：“季林闻大军起，以为逃己，故惊惧，阅兵自卫。”又曰：“崇韬所以敢决将于蜀者，与河中阴谋内外相应故也。”季林闻之，惧，与深入朝以自明，其所亲止之。季林曰：“郭氏中功高于我，仅世事将危，吾得见主上面臣至诚，则谗人获罪矣。”癸亥，季林入朝。魏王季吉将发成都，令人员全之刘氏，以祀孟之祥。诸军部署已定。是日马宴归至，以皇后教示季吉。季吉曰：“大军垂发，彼无信端，安可为此负心事？公备勿复言，且主上无斥，独以皇后教杀招讨使，可乎？”李从喜等泣曰：“既有此计，万一崇韬闻之，中途为变，亦不可救矣。”相与巧臣厉害，季吉不得已从之。甲子旦，从袭以季吉之命召崇韬济事，季吉登楼避之。崇韬方升阶，季吉从者李环抓碎其手，并杀其子廷惠、廷信，外人犹未知之。都统推官阜阳李松谓季吉曰：“仅行军三千里外，初无赤旨，擅杀大将，大王奈何行此威势，独不能忍之至洛阳也？”季吉曰：“公言是也，悔之无及。”松乃召书吏数人登楼去梯，矫为赤书，用蜡印宣之。军中粗定，崇韬左右皆篡逆，独长书记阜阳张立以魏王府痛哭久之。季吉命人员代崇韬总军政。魏王通业李廷安现属月宫200余人，有延续者，王衍用为彭州刺史。帝问曰：“汝何以得刺史？”对曰：“以歌。”帝使歌而善之，复许故任。戊辰，孟之祥至成都，使新杀郭崇韬，人情未安。之祥为府利民，靠赐将卒，去留贴然。闽人破陈本斩之。契丹主姬女真及渤海孔唐承虚袭之，勿淫遣梅老协礼来修号。马彦归还洛阳，乃下诏曝郭崇韬之罪，并杀其子廷悦、廷让、廷义。 于是朝野骇晚，群议纷然。帝使宦者勤察之。保大节度使穆王存义，重涛之婿也。宦者欲进去重涛之党，言存义对诸将攘臂垂泣，为重涛称冤，言此愿望。庚辰，忧存义于地，寻杀之。景进言河中有人告变，言李继林与郭重涛谋反，重涛死，又与存义联谋。宦官因共劝帝速除之，帝乃徙纪林为义城节度使。是夜，遣藩汉马步使朱守殷以兵围其地，驱纪林出徽安门外杀之，复其姓名曰朱有谦。有谦二次，令德为武信节度使，令西为中武节度使。召魏王季吉，诛令德于遂州。郑州刺史王思同，诛令西于许州。河阳节度使李少奇，诛其家人于河中。少奇至其家，有千妻张氏率家人200余口见少奇曰：诸氏宗族当死，愿无滥及平人。乃别其婢仆100人，以其族100口就行。张氏又取铁券以示少奇曰：此皇帝去年所赐也，我妇人不识书，不知其何等愚也。少奇亦谓之惭。有千旧将15等7人，实为刺史，皆作族诛。时洛中诸军饥窘，妄为谣言，灵官采之以闻于地，故朱有谦、郭重涛皆及于祸。常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亦为谣言所主，帝遣朱守殷查之。守殷私谓嗣源曰：令公勋业镇主，以自图归藩以远祸。嗣源曰：吾心不负天地，祸福之来无所可避，皆委之于命耳。时灵官用事，勋就人不自保，嗣源微待者硕嗣，乃宣徽使李少红左右迎护，以示得权。魏王季吉留马步都指挥使陈留、李仁罕，马军都指挥使东光、潘仁嗣，左乡都指挥使赵廷尹，右乡都指挥使俊仪、张业，衙内指挥使文水、武章，萧瑞指挥使平恩、李延厚戍成都。甲申，季吉发成都，命李少琛率12000人为后军，行止长岔中军一射。二月己丑朔，以勋徽南院使李少红为枢密使。魏博指挥使杨仁正将所部兵戍瓦桥，余年待归，至贝州，以邺都空虚，恐兵至为变，敕留屯贝州。使天下莫知郭重涛之罪，民间讹言云：重涛杀季吉，自忘于蜀，故族其家。朱有谦子建辉为澶州刺史， 抵密斥邺都监军史彦琼杀之。门者白留守王正言曰：“十五得夜半持马出城，不言何往。”有额言云：“皇后以季吉之死归咎于帝，以示帝矣，故急召彦琼济事，人情遇害。”杨仁正步兵黄甫辉与其徒叶伯不胜，因人情不安，遂作乱。结仁正曰：“主上所以有天下，无魏军力也。魏军甲不去体，马不解鞍者十余年，今天下已定，天子不念旧劳，更加猜忌，远数余年方喜待归，去家咫尺，不使相见。今闻皇后弑逆，京师已乱，将士愿与功俱归，仍表闻朝廷。若天子万福，兴兵制讨，已无魏博兵力足以拒之，安知不更为富贵之资乎？”仁正不从，挥杀之。又解小校不从，又杀之。小节指挥使赵在礼闻乱，衣不及带，逾垣而走。挥追及，夜其足而下之，是以二手。在礼惧而从之，乱兵遂奉以为帅，焚掠贝州。挥魏州人，在礼涿州人也。结旦，挥等拥在礼南区临清、永济、馆陶，所过飘掠。壬辰晚，有自贝州来告军乱将犯邺都者，都巡检使孙铎等即意史彦琼，请受甲乘城违背。彦琼以铎等有意志，曰：“告者云，今日贼至临清，继承许六日晚方至，违背未晚。”孙铎曰：“贼既作乱，必城无未备，昼夜被盗，安肯继承而行？请仆夜率众乘城，夺目净兵千人，伏于王莽河逆击之。贼既是错，必当离散，然后可扑逃也。必似其至城下，万一有奸人为内应，则是危矣。”彦琼曰：“但严兵守城，何必逆战？”是夜，贼前锋攻北门，弓弩乱发。时彦琼将步兵宿北门楼，闻贼呼声，及时惊溃。彦琼单骑奔洛阳。癸巳，贼入邺都，孙铎等拒战不胜，亡去。赵在礼拒攻城，属黄甫辉及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，纵兵大掠。进定州人也。王正言方据案照例草奏，无志者，正言怒。其家人曰：“贼已入城，杀掠于市，力皆逃散，宫上谁乎？”正言惊曰：“吾出不知也。”有索马不能得，乃率辽左不出府门夜在礼，再拜请罪。在礼亦拜曰：“士卒思归耳，尚书重德，勿自卑屈，未欲遣之。” 重推在理为魏博留后，具奏其状。北京留守张宪家在邺都，在理后辅之，前使以书右宪，宪不发封，斩其使以文。甲午，以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，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，上柱国。丙申，使晏琼至洛阳，帝问可为大将者与枢密使李少红，少红复请用李少卿，帝许之，令调上方略。少卿所请偏僻，皆良旧将，己所善者，帝疑而止。皇后曰：“此小事不足烦大将，少荣可办也。”帝乃命归德节度使李少荣将计三千，翌夜招抚，一征诸道兵，备其不服。郭崇韬之死也。李少琛谓董璋曰：“公复欲撤聂谁门乎？”张据谢罪。魏王季及军还至武连，欲赤使，欲以朱有谦以服朱，令董璋将兵之遂州诸朱令德。时少琛将后军在魏城，闻之，以帝不为己杀令德而为张，大惊。俄而张过少琛军，不夜。少琛怒，乘酒谓诸将曰：“国家南取大梁，西定巴蜀，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。至于去逆孝顺，与国家犄角以破梁，则诸公也。今诸郭皆无罪族灭，归朝之后，行及我矣，冤在天乎！奈何？”少琛所将多河中兵，河中将焦武等嚎哭于军门曰：“西平王何罪？何门图快？我属归则于十五等同诛，绝不复东矣。”是日，魏王季及至尼西，少琛至建州，遣人白季及云：“河中将士嚎哭不止，欲为乱。”丁酉，少琛自建州拥兵西还，自称西川节度、三川制治等使，移袭成都，称奉诏代孟之祥，招谕蜀人，三日间众至五万。戊戌，李继衍至凤翔，监军使柴仲后不以符印与之，促令亦却。己亥，魏王季及至利州，李少琛遣人断结伯金，季及闻之，以人员为副招讨使，将部骑七千，与都指挥使梁汉勇、监军李延安追讨之。庚子，行州左右部直兵赵泰等四百人，据城自称安国留后，找东北面招讨副使李少珍讨之。辛丑，人员先令别将何建崇及剑门关下之。李少荣至邺都，攻其南门，遣人以赤招谕之。赵在礼以洋酒犒师，拜于城上曰：“将士私家善归，相公常善为夫奏，得免于死，敢不自心？ 遂以斥便谕军士。史彦琼即首大骂曰：“群死贼，城破万段。”黄甫辉谓其众曰：“管十五得之言，尚不赦我矣。”因具造，略斥书，手坏之，手皮俱战。少荣攻之不利，以状文。帝怒曰：“克城之日，勿以教累。”大发诸军讨之。人吟，少荣退屯澶州。甲辰夜，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军使，谋作乱，擒斩之。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，本幽人也，幽名郭门高，弟与梁相聚于德胜，慕勇士挑战，从谦应募，伏斩而还。由是亦有宠，帝选诸军骁勇者为亲军，分至四指挥，号从马直。从谦字军使，积功至指挥使。郭崇韬方用事，从谦以叔父视之。穆王存义以从谦为甲子，即崇韬存义得罪，从谦硕以私才，想从马直诛孝，对之流涕，言崇韬之冤。即王温作乱，帝戏之曰：“汝既负我负崇韬存义，又教王温反，与何为也？”从谦亦惧，既退，因谓诸孝曰：“主上以王温之故，死邺都平定，进坑若曹，家之所有，宜尽是酒肉，勿为酒祭也。”由是亲君皆不自安。以四，王衍至长安，有诏指之。先是，帝朱棣虽领节度使，皆留京师，但食其俸。戊申，使命护国节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。丁未，李少荣以诸道兵再攻邺都。庚戌，皮将杨仲霸率众数百登城，后无计者，仲霸等皆死。贼之不赦，坚守无降意，朝廷患之，日发中使促魏王季吉东还。季吉以中军精兵皆从人员讨李少琛，留利州待之，未得还。李少荣讨赵在礼久无功，赵泰据行州未下，沧州军乱，小校王景堪讨定之，因自为留后。和硕州县告乱者相继，帝欲自征邺都，宰相枢密使皆言京师根本，车驾不可轻动。帝曰：“诸将无可食者。”皆曰：“李嗣源最为勋旧。”帝心计嗣源曰：“吾惜嗣源，欲留宿卫。”皆曰：“他人无可者。”中武节度使张全义一言：“和硕多事，久则患身，宜令总管进讨，若以少荣备，未见成功之期。”李少红亦履言之。帝以内外所见，假银命四元将亲军讨邺都。延州沿随银军乱，飘州城。 董璋将兵二万屯绵州，会人员讨李少琛，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，与少琛军，待之曰：“吾奉诏赵孟郎，公若缓兵，自当得蜀。”既至成都，劝孟知祥为战守备。知祥郡豪数诈，前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将四万人，萧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少琛。延厚及其众寻之曰：“有少壮勇锐，欲立功求富贵者东，衰极未诺，宴行阵者西，得选兵七百人以行。”是日，仁元军追击少琛于汉州，少琛出兵逆战，招讨长书记张立请服精兵于后，以雷兵诱之，元从之，使董璋以东川雷兵先战而却。少琛清源书生，又见其兵雷，极力追之，伏兵发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自是少琛入汉州，必城不出。三月丁巳朔，李少珍走客行州，擒赵泰等。更深，少珍引兵至邺都，营于城西北，以泰等逊于邺都城下而杀之。辛酉，以威武节度副使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。壬戌，李嗣源至邺都，营于城西南。甲子，嗣源下令军中截弹攻城。是夜，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，率众大造，杀都将，焚营舍。截弹，乱兵逼中军，嗣源率亲军拒战，不能敌，乱兵亦斥。嗣源斥而问之曰：“尔曹欲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将士从主上十年，百战以得天下，今主上弃恩任威，备州戍卒思归，主上不赦，云克城之后当进坑魏博之军，尽从马直戍卒宣敬，俱欲尽诛其众，我辈初无叛心，但未死耳。今众议欲与城中何事击退诸道之军，请主上地河南，令公地河北，为军民之主。”嗣源弃欲之不从。嗣源曰：“尔不用无言，任尔所为，我自归京师。”乱兵拔白刃还之，曰：“此辈虎狼也，不识尊卑，令公去欲何之？”引雍嗣源及李少珍等入城，城中不受外兵。黄甫辉逆击张破败，斩之，外兵皆溃。赵在礼率诸校迎拜嗣源，泣谢曰：“将士辈复令公，敢不违命视听？”嗣源鬼祟在礼曰：“凡举大事，须借兵力，今外兵流散无所归，我为公出收之。”在礼乃听嗣源少珍俱出城，宿魏县，散兵稍有志者。汉州无城堑，树木为栅， 乙丑，人员进攻其栅，纵火焚之。李少琛引兵出战于金雁桥，兵败，与十余骑奔绵竹，追擒之。孟知祥自至汉州犒军，与人员董璋置酒高会，引李少琛见车至座中。知祥自着大枝印之，谓曰：“公以雍睫毛，又有平蜀之功，何患不富贵，而求入此见车也？”少琛曰：“郭氏中左命功第一，兵不血刃取两川，一旦无罪足诛，如少琛辈安保首领，以此不敢归朝耳。”魏王既急，既获少琛，乃引兵背道而东。孟知祥获陕国都指挥使汝阴李肇，河中都指挥使亲圣侯弘时以肇为衙内马步都指挥使，弘时复之。蜀中群盗犹未息，知祥则连吏使至州县，捐除横赋，安吉流散，下宽大之令，与民更始。前左乡都指挥使赵廷隐，右乡都指挥使张业将兵分讨群盗，悉诛之。李嗣源之为乱兵所逼也，李少荣有众万人迎于城南。嗣源遣牙将张虔昭、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召之，欲与共诛乱者。少荣以嗣源之诈，留使者必必不应，即嗣源入邺都，遂引兵去。嗣源在魏县，众不满百，又无兵仗。李少珍所将镇兵五千，闻嗣源得出，相率归之。由是嗣源兵稍振，嗣源泣谓诸将曰：“吾明日当归藩，上章待罪，听主上所裁。”李少珍及中门使安仲会曰：“此策非宜，公为元帅，不幸为凶人所劫，李少荣不战而退，归朝必以公借口。公若归藩，则为据地邀军，士足以使禅特之言耳。不若星行意却，面见天子，庶可自明。”嗣源曰：“善。”丁卯，自魏县南趋相州，遇马方使康福，得马数千匹，使能成军。福，豫州人也。平卢节度使伏袭将本军攻邺都，闻李嗣源军溃，引兵归，至淄州，监军使杨希望遣兵逆击之，袭聚，复引兵而西。青州指挥使王公衍攻希望，杀之，因聚其城。时进士为诸道监军者，皆世恩与节度使争权，及邺都军变，所在多杀之。安邑监军杨继元谋杀节度使孔晴，晴先诱而杀之。武宁监军以李少珍从李嗣源，谋杀其元从，据城据之。权之留后淳于燕率诸将先杀之。燕登州人也。戊辰，以军食不足， 敕河南尹欲借夏秋税，民不聊生。中午节度使上书令齐王张全义闻李嗣源入邺都，忧惧不实，欣慰卒于洛阳。租庸使以仓储不足，颇捐客军粮，军士流言亦甚。宰相惧，率百官上表言，今租庸已竭，内库有余，诸君世家不能相保，倘不振旧，具有离心，似过凶年，其财富极，上急欲从之。刘后曰：吾夫妇君临万国，虽借武功，亦有天命，命既在天，人如我何？宰相又于便殿论之，后逐耳于屏风后，须臾出庄具及三银盆，皇幼子三人于外曰：人言宫中蓄积多，四方贡献随以几次，所余只此耳，请欲以善君。宰相惶惧而退。李少荣自邺都退保魏州，奏李嗣源以叛，与贼合。嗣源遣使上章自理，一日数倍。嗣源长子从审为金羌指挥使，帝谓从审曰：吾深知尔父忠厚，而往欲振义，勿使自疑。从审至魏州，少荣求欲杀之。从审曰：公等既不量无父，无亦不能治父所，请父还宿卫。乃释之。帝怜从审，赐名季景，待之如子。事后嗣源所奏，皆为少荣所恶，不得通。嗣源由是一句。石敬瑭曰：夫事成于果决，而败于犹豫，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，而他日得保无恙乎？大梁天下之要会也，愿甲三百骑先往取之，若幸而得之，公以引大军急进，如此实可自全。突骑指挥使康义成曰：主上无道，军民怨怒，公从众则生，守节则死。嗣源乃令安众会移席会兵。义成代北胡人也。时齐州防御使李少虔、泰宁节度使李少钦、贝州刺史李少英屯瓦桥，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屯奉化军，嗣源皆遣使召之。少英峡丘人，本姓房，名之温，审通金泉之侄也。嗣源家在真定，于后将王建立先杀其监军，由是获权。建立辽州人也。李从珂自衡水将所部兵由孟县趋镇州，与王建立军合，被盗从嗣源。嗣源以李少荣在魏州，谋自白皋济河，分三百骑使石敬瑭将之前驱，李从珂为殿。于是军事大胜。嗣源从子从章自镇州引兵而南，过行州，行人奉为留后。癸酉， 找怀远指挥使白从辉将骑兵扼河阳桥，帝乃出金帛几次诸军，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史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几次，军士复物而构曰：“吾妻子已嫖死，得此何为？”贾诩、李少荣自魏州至洛阳，帝如药店烙之。少荣曰：“夜都乱兵以遣其党翟建白据亳州，与济河袭运变，愿陛下幸关东招抚之。”帝从之。景进等言于帝曰：“魏王魏志、康延孝出平，西南由魏安，王衍阻挡不少，闻车驾东征，恐其为变，不若除之。”帝乃遣中使向延嗣击斥往诛之，敕曰：“王衍一行，并从杀戮。”以印画。枢密使张居汉复试，就殿柱开去行字，改为家字。由是数百官及掩仆役豁免者千余人。延嗣至长安，尽杀掩宗族于秦川邑。延母徐氏且死，呼曰：“吾儿以一国迎降，不免族诛，信义俱弃，吾之辱行义受祸矣。”以害，帝发洛阳。丁丑，赐泗水。戊寅，遣李少荣将骑兵巡河而东。李嗣源亲党从帝者多亡去，或劝李继景宜早自脱，继景终无行意。帝屡遣继景议嗣源，继景故辞，愿死于帝前以明赤诚。帝闻嗣源在黎阳，强遣继景渡河召之，手谕李少荣，少荣杀之。吴越王刘有疾，如义锦军，命镇海镇东节度使刘后传贯监国。吴徐温遣使来问疾，左右劝刘勿见。刘曰：“问阴角，此名问疾，实使之搀我也。”抢出见之。温果聚兵欲袭吴越，文刘急抽而止。刘循环钱塘。吴以左仆射同平章事徐之告为侍中，右仆射严可求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庚辰，帝发泗水。辛巳，李嗣源至白皋，与山东上贡捐数船，取以赏军。安仲会从者征州，行营马步使陶起斩以训，由是军中肃然。起许州人也。嗣源济河至华州，遣人招伏袭，习与嗣源会于座城。安审通亦引兵来会，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营地，亦遣使北书密款于嗣源曰：“先至者得之。”先是，帝遣骑将满城西方业守汴州，石敬瑭使皮将李琼以敬兵突入封丘门，敬瑭踵其后，自西门入，遂聚其城。 西方夜请降，敬堂使促四元，壬午四元入大梁。是日帝至行泽东，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将三千骑为前军，曰：汝曹辨人也，吾入汝境，不欲使他军前驱，恐扰汝世家，后赐而遣之。彦温及其众叛归四元，谓四元曰：京师危迫，主上为袁行钦所获，世事已离，不可复事矣。四元曰：汝自不忠，何言之备也？即夺其兵。指挥使潘桓守王村寨，有除粟数万，帝遣骑视之，桓一奔大梁。帝至万盛镇，闻四元已据大梁，诸军离叛，神色沮丧，登高叹曰：吾不计矣。即命玄师。帝之出关也，护从兵二万五千，及桓已失万余人，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唐以部骑三千守关。癸未，帝环过英子谷，道狭，每遇卫士执兵杖者，则以善言抚之曰：是报魏王又进西川金银五十万，到京当尽及尔曹。对曰：陛下赐以晚矣，人亦不敢圣恩，帝流涕而已。又所袍带赐从官，内库使张荣哥称班级已尽。卫士赤荣哥曰：至吾军师社稷，皆此燕树辈也，抽刀逐之，或救之，或免。荣哥谓同类曰：皇后吝才至此，今乃归咎于吾辈，事若不测，吾辈万断，吾不忍待也。因复何死？甲申，帝至石桥西，置酒杯题，谓李少荣等诸将曰：清备事无以来，极难富贵米不同之，今至吾至此，皆无一策以相救乎？诸将百余人，皆结发致地，是以死报，引相与豪气。是日晚，汝洛城。李嗣源命石敬瑭将前军取泗水，收服散兵。嗣源继之，李少乾、李少英引兵来会。丙戌，宰相枢密使共奏：魏王西军将至，车驾以且控扼泗水，收服散兵以泗之。帝从之，自出上东门越冀兵，借以截弹东行。